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啦。今日咧，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。咁咧， 牛医生系咪死捻咗咧？ 唔系，我攞个嘢晾捻住先。咁咧，我哋今日想录一集叫做《机能衰退》。咁咧，机能衰退咧，我哋咁嘅年纪咧，就真系机能好捻衰退。 系嘛？啊呢、這 个，我想讲一样嘢啊，笋哥，我话俾你听，牛有一句说话：唔嫖就唔知身体好，唔赌就唔知时运高。啊、牛牛上去咧就沟咗个靓妹咧，十九岁咧，佢机能咧就一定冇衰退。如果唔系咧，点解个卵咗可以成日上去咧？我话俾你听，我机能真系好卵衰退。而家夜晚黑咧最少限度屙两次夜尿，夜晚黑瞓卵唔好熟，唔能够熟睡，不但止仲走去屙夜尿啦。第一、第二样嘢系咩咧？ 喂，其实瞓得唔好咧，同埋机能衰退有冇关系嘅咧？即系咪因为你个？ 唔係有屙夜尿啊，梗係瞓得唔好啦。第一、第二樣嘢，瞓得唔好都有好多問題嘅。嗱，譬如你話成日 broken sleep 嗰啲，可能即係瞓下醒下，瞓下醒下，但係你又唔使落床去廁所，咧肯定唔係機能衰退啦。你可能掛住啲嘢，瞓唔撚到覺啫嚇。咁啊，我呢啲啊肯定係啦。你成日屙夜尿啊，屙尿滴濕鞋嗰啲，屌你老味，諗都唔使諗就一定機能衰退啦。屌你以前我打交，屌你老味，我話俾你聽，落撚到啊，真係，即係你。即係改一個例子啊，譬如你話見撚到人打交，我屌你老母，直頭個人咧心寒嘅衝埋去想中鳩佢老母喺兩場，大家過兩招，我話你聽，而家打交，哇唔好搞啦啩，屌你老母都唔知夠唔夠。 即 係 嗰種雄性基因啊， 冇咗啦，因為你點解會咁呢？第一， 荷爾蒙， 唔係荷爾蒙啊，個古惑仔都有同我講過，佢狗護士，你知唔知點解你會咁啊？因為你機能渣咗，你機能渣咗，自信心就低咗，打交一膽二力三功夫。你個膽大，因為你機能壯健啊嘛！我衝埋去，我就算打你唔贏，我捱你四場冇嘢。你而家叫我捱一場，我唔好搞，起碼瞓幾日醫院。屌你老咩？起碼瞓幾日醫院。以前邊有呢啲嘢噶？即係以前個人個身體狀況冇而家咁旺。而家屌你啦，枕住屌你老咩？而家惹埋豬流感仲衰添，屌你發燒唔肯退嘅，即係。即係以前冇呢啲嘢，傷風一兩日即刻冇事啦，屌你！哇，而家病撚到病叻咁啊，大佬你而家 不過咁講，真係、我而家講緊即係未到三十其實。 你未到三十，三十幾咧？ 咩？ 你咪三十幾嘅咯？ 唔係，未到三十，廿九啫嘛。係 啊， 即係今年三十咯嚟緊。即係都感覺到好明顯，即係咧嗰種由咩開始講呢？由消化力開始講起。 哇！呢 呢、這個嗱，僆仔嘅時候，食啊！你以前即係。雖然幾窮都好，咁久都會飲一次噶嘛。 係， 即係阿媽會帶你去飲咁樣。咁飲嘅時候咧，第一碟啊，扯到第十二碟，十二道菜食到反嘅。 啱啊啱啊。 然後去到最尾嘅時候，喂，好撚飽啊！楊生個食都幾夠。 係啊係啊。係啊。 即係你可以去到個 capacity 好高啊嘛。自助餐最好。 啱啱啱。而家食自助餐蝕著。 最渴望就係食個自助餐，點解咧？乜都食。 乜都食到啊嘛。 其實咧，你都心知噶，其實唔知嘅。食嘅時候咧，依然食。食完之後。你覺得可以繼續吃下去，但是你的口其實分不到什麼東西，很明白。 是是是，總之是這樣吃。 你的口沒上味，但是你想繼續剔不同的東西下去，是是是是去 fill in 自己這樣。咁以前咧覺得，哇！我記得以前細個有一次，以前係香港唔係好流行食長腳蟹嘅啫。 啊，係係。 講緊喺美麗華嗰度有一個海鮮包，人哋請嘅。 啊！ 哇！狂食咯。吃到都不知道什麼味道，說真 的 是啊，即是你心裏面就想，我這樣吃它實蝕底啦，即心裏面就有一個計較，即你首先有個心理的因素，然後你肉體上面又承受到，哇，你就覺得哇厲害，即是回去都沒什麼的， 是 有時夜啲還推多公仔， 屌你不是吧， 但是現在不是了，我說我近排吃飯的情況，你聽剛剛不知道個舅公的兒子結婚這樣，頭四碟餸，即是 唔係會唔會唔好食先？應該當嘢。 未其實咧，講真去飲就唔會好好食嘅。 唔係有啲飲好好食。 你 compare to 咧，喂，其實冇一大規模生產就唔好食噶啦。 唔係有啲飲嗰啲好好食，但係食過一間飲嗰啲。 但係如果你同呢個咩比較咧，你同呢個一般你平時嘅食物比較，咁佢係好嘢咯。咁乳豬係乳豬咯，咁樣 唔係乳豬都係唔脆，又唔係乳豬 啊。嗰個咁好少嘅，好少唔脆嘅。屌佢起碼揾風筒吹下都脆啲嘅。 啊，咁啊係。 即係蟹拳咪蟹拳咯，蟹拳裏邊有蟹肉嘅咯，除咗蝦膠之外。咁啊呢個咁啊呢個嗰叫做。 講起蟹拳，我打斷一樣嘢。大榮華有一樣嘢好食嘅， 7蚊隻蟹鉗 啊，係啊，真係好食啊！屌你， 跟住然後仲有咩咧？嗰個瑤柱節瓜脯，瑤柱係真係有粒瑤柱咯。 節瓜好食過瑤柱， 節瓜又係節瓜咯。咁然後 仲有一味係咩啊？之後就開頭有四味噶嘛，啊，仲有碟咩魷魚炒西芹咁樣咯。 哦，係啊，啲花枝片。 咁都冇乜問題嘅，即係嗰啲唔會。 即係總之唔難食嘅。 嗱，嗰啲菜已經係純熟到咧，唔會錯啊！即係好似珍寶珠咁樣，你唔會開到，喂，因為有屎味啊！冇呢回事。咁但係咧，個問題係咩咧？問題就係，你對佢興趣好低。 食唔到， 即系同你细个咧嗰种，哇，好想食， 系系 系，即系由个 intention 开始，啊、即系由你嗰个内心嗰种对佢嗰种火啊，都已经降低咗好多，所以讲，哦，咁咯， 唔系等于我同宝宝龙当年拍拖啫嘛，嗱，我同宝宝龙当年拍拖，我嗰阵时冇乜钱噶，屌你老味，哇，你话有一次去食嗰啲乜捻嘢日本，嗱，我仲记得有一次去横江啊， 食横江拉面， 系食面。哇，覺得好撚高級，冇錢啊嘛，大佬，幾廿蚊碗，哇，好撚高級， 我都覺得係 好撚高級，好撚高級啊！ 做師傅仲係識講日文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哥話好撚犀利，自己啲鋪頭食嘢，哇，好撚高級啊！屌你老味，食一碗唔撚飽噶，哇，再想食多碗，但又唔敢叫啊咁樣嘅。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去食日本嘢，即係點解阿寶寶龍同我阿寶寶龍即係近年好中意食日本嘢？點解可以食得少？即係而家真係唔想食好多嘢，食唔落啊！係。 你講橫江拉麵咧，有時我都有啲回憶㗎，同你一樣啦，個故仔係情節差唔多，最仲要排隊㗎嘛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 要排隊㗎， 係啊係啊， 又喺電影中心都排 㗎 嘛， 要排隊。 跟住然後以前咧食咧嗰時候咧有師傅喺度講嘢嘅， 一開口日文㗎啦嘛。 跟住然後咧做嘢亦都係好細緻， 係啊好細緻。 你入去嘅時候咧，食嘢嘅時候咧，你就你帶住一種欣賞嘅眼 光。係因為你坐喺吧台食噶嘛。 因為你覺得咧，啊佢做嘢真係好，你就嗰時候咧心裏哦，原來日本人做嘢就係咁。 係係係 唔做嘢，唔係唔 講嘢就專心做嘢。 專心做嘢，認真做。 係啊。 咁然後啲嘢都好好食。 係。 你可能咧，其實有時都覺得嗰個面裏邊得兩片肉嘅啫嘛， 是啊、 但係有一個面貼，即係咧你以前都未領略到，原來日本人係煮面係以個面為先，配料為輔。 是啊、 但係香港人唔係㗎嘛， 以配料為先，係啦、啊，面為輔啊嘛。 即係香港你食河粉咧，有時用好差嘅河粉，煮飯就用好差嘅飯㗎嘛。係 啊係啊。 我哋裏邊要賣一賣廣告。頭先聯發， 我話俾你聽，嗱，我同大家賣廣告。嗱，我食飯盒啊，食好多啦，食大家香港人都食好多。對食飯咧，好多人都冇要求，但我食飯好奄尖嘅。咁咧，聯發咧，元朗呢間燒臘鋪咧，啲飯咧，侍臘婆曾經講過俾我聽，阿仔嗰盒飯貴撚過啲叉燒，即係佢斬落啲叉燒啊，都冇盒飯咁貴，佢因為佢用啲米好貴。 啊，我可以證實咧，頭先個飯真係好食。 係啊，好食噶，因為我試過聽過維啲，即係點解侍臘婆講呢番説話咧？試過有一日咧，我係要食飯喎，咁咧我食飯嘅時候咧，你知聯發裏邊有啲台噶，中間有一張大台嘅，侍臘婆就話買走啦，今日唔得閒。即係招呼你，我冇人啦，唔係啊，訂咗好多人噶啦，我話屌你咁撚猛鬼，咁咧我買走，我話啊咁啊算啦，係買走啦，咁之後咧有架七人車，兩架、三架七人車，咁咧成班都圍村佬喎，即係成班圍村佬喎，砰臨衝撚曬嚟聯發嗰度，咁咧原來咧就係一啲好耐冇翻嚟嘅荷蘭人，即係原來荷蘭嚟嘅，即係我聽佢交談先知啊。咁咧就話喺荷蘭翻嚟，就特登落翻去聯發食聯發啲燒味飯。咁嗰個老嗰、那個麻甩佬就話：阿侍臘婆，唔係你哋嗰啲燒臘好食，荷蘭啲燒臘好食過你。但係你哋啲飯真係，我冇餸我都可以食你兩碗三碗。佢因為你啲飯好食。阿侍臘婆講一句：啲飯嘅成本貴撚過啲叉燒，即係你可想而知，佢係用啲好靚嘅米去做。 但係其實講真。即係好靚嘅米同埋好靚嘅牛仔布一樣，買呢啲好靚嘅米咧，可能你個成本真係多幾蚊。你其實咩啫嘛？靚牛仔布本安時 真係 多幾蚊 嘅 啫。即係但係其實講真，打喺嗰條皮裏，打喺皮裏邊，其實佢唔係錢嚟嘅。 啱啊！ 講真都幾千蚊。 啱啊！ 或者千幾蚊。 啱啊！ 你買布咪買到兩百蚊啊？ 係啊！但係點解啲撲街唔敢做咧？真係啊！我屌佢兩次 咁係咁咯。 同埋另外有一啲米好食咧，就係印度米。印度米永遠 哦碎粒嗰啲啊， 唔係長形尖嗰啲啊。 我食過，冇食過。 未食過啊？ 我通常咧 介紹你一間平靚正嘅印度米食。合益商場嗱，元朗合益商場。 唔會 有一間印度餐廳，個餐牌係得英文，係得英文同埋印度文嘅啫，係得嗰間喎，因為有兩間嘅，一間有中文，你唔去嗰間。佢真係用正宗嘅印度米煮俾你食嗰啲咖喱飯。我話俾你聽，個咖喱飯收你20蚊。我想他真的蝕給你， 但你又唔好諗住好撚大啊！一個成年人食三份先飽啊！一個正常嘅成年人要食三份先飽，咁咧我想知道份嘢幾細份。但係佢真係用印度米煮俾你食，印度米好貴。 不過賣完廣告，我哋翻翻轉頭。咁、咧就講緊去飲嘅經驗啦。 係啊。 咁咧食完第頭四道菜。咁咧其實每道菜咧講緊魚珠鴨不夠嘅啫。 係啊。 咁嗰啲咩大子啊，唔係即係嗰啲叫大子花枝片嗰啲，你都係食一份嘅啫。係 啊係啊。 即系蟹钳嘅食一只，你唔会食两只蟹钳。 边有两只食噶？屌你个 閪！你跟住然后嗰啲， 我话俾你听，你嗰日食蟹钳，我同我讲个经历俾大家睇。我嗰阵时咧喺茶楼做过喎，咁话说咧，我个师傅叫高佬，即系茶楼嗰、那个即系师兄啊。咁咧，我哋喺茶楼咧，你知食即系我哋做僆仔嗰阵时，即系做 part time。最想係食咩咧？哇！有刺食，有嗰啲花枝片食最好噶啦！我話俾你聽，酒樓咧臨埋尾嘅時候咧，你咪好興嘅，筆一殼嗰啲餸，睇下邊個要嘅，冇人要咪筆翻落個碟度拎走嘅去飲嘅時候，咁咧阿高佬就教我喎，阿九護士，你掟緊出去收蟹鉗嘅時候咧，就睇下有冇人要，一冇人要即刻收走。咁我見高佬好撚快手啦，睇有冇人要，一冇人要即刻收走啦。到我嘅時候，屌你老味，隔離個馬甩佬即刻衝翻上攞嚟走蟹鉗，但我冇得食。我谂住屌你，后屘多捻咗一个，仲问我食，屌你！ 啊，就系咁啊！即系咧食到第四味咧，跟住然后就四味之后就离刺啦嘛。 系啊， 跟住然后离刺我已经唔想食啦。 系， 即系好爆啦，已经我觉得，即系好似头先咁样，哇，一个叉烧饭， 系 好爆啦，已经。 大饱啦，屌都食唔落噶啦，而家。 即系其实冇嘅，即系其实就系个胃就系装咁多啦。 唔系年纪大咗系咁，系咁，即系 我谂唔系冇。唔係食唔到， 係年紀大咗啊！ 冇咗食慾， 唔係冇咗食慾。細個你嗰啲食撚咗落去，你真係白白粒消化咗之後咧，就轉化成能量用咗去。而家大咗，好老實講啊，有幾樣嘢我話俾大家聽，機能衰退。以前細個成日都諗屌閪，真係噶，哇！屌你上咩屎堂？哇！喺扯旗嘅時候，本咩屎書都趌得起。哇！成日諗住點樣摸邊時個屎忽咧？點樣揸隔離個阿豬女個波咧？屌你老尾，點樣去買龍虎炮 咧？所以咧，成個古仔咧，其實係咩？其實咧係個慾望啊，即係咧以。即系咧，我想讲惊人衰退咧，其实就系食欲同性欲，主要系 男人就 系 咯。 我头先讲食欲嗰个部分咧，呢、這个你已经唔觉得嗰啲所谓好食嘅嘢好矜贵 嘅， 即系好似我今日咁样去虾仁度食个虾饺咁样，咁然后咁冇你嗰啲咁贵啦，即系佢六十蚊四粒咁样。 系我上次食俾人呃啫，我上次俾人呃。 你谂下十五蚊一粒，咁你入口你觉得话应该都惊为天人咁，其实都 系 好普通。 咪又係咁咯， 即蝦餃就係蝦餃啦。咁然後你就覺得原來而家要俾好多錢，先可以去做翻一樣普通嘅嘢出嚟。即係 anyway， 咁啊唔好討論呢啲舊情懷嘅嘢啦。我真係想講咧，就算佢咁貴，我食落口都係覺得係咁。 係。咁我已經同埋食得唔多咯。 我已經唔覺得咧，哇，好興奮啊！即係以前你唔係咁食嘢嘅時候，你有時諗唔夠膽食日本嘢都有一個原因㗎。 係因為食得多啊嘛。 唔係，你唔可以盡興。 係啊。 你成日你覺得入到去可能叫三碟叫四碟 啊， 咁你就覺得哎呀好貴啊咁樣。 係啊係啊。 咁但係而家你叫三碟，我飽 咗。飽曬啊！屌你，唔係因為錢銀嘅問題啊。 我而家食咩都冇錯。 係啊，因為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點解以前唔敢食日本魚生啊？屌你老咩！十幾歲拖條僆仔去食，佢同你差你十零碟，閒閒地啦，啱啱先？你而家上次阿寶寶龍，我同阿寶寶龍去金座食，阿寶寶龍喺度叫人，我話你唔好玩嘢啊，未必食得曬。佢唔係啊，叫多啲。我話你唔好玩啊，魚生拎唔走啊，你翻屋企臭啊，大佬。佢唔係啊，叫多啲。我話你再唔好玩嘢啊，講真一句，而家食到嗱魚生四件三文魚，塞緊咗差唔多三分一啦。之後嚟多幾件壽司，揞埋落去差唔多，嚟多兩件嗰啲乜撚嘢炸蝦，屌你飽！即係唔係講笑，再呃呃唔落，即係唔係唔想食係呃唔落啊，大佬。 或者係咁樣講，就係、是、咧，我就冇咗一個慾望咧，係要將自己咧 fill in 到好飽嗰種感覺，因為如果飽咧，其實難消化嗰晚都係辛苦， 瞓唔到咯， 係瞓唔到咯。 唔係，同埋細個好撚快肚餓㗎，屌！ 而家唔係啦嘛，而家食完啲嘢咧，覺得 食完個早餐起碼飽撚到三點。屌你老味，麥當勞早餐飽撚到三點。 你唔好講性慾啊！你講性慾啊！即係你咁樣細個，喂唔使啊！你使咩睇豬女啫？你俾條牛脂褲磨到都扯旗㗎啦！ 啊唔係，同埋一樣嘢，你覺唔覺咧？以前咧嗱，機能衰退咧，你有一樣嘢好得意啊！我喺35歲以後啊，真係啊！我喺35歲之前，我同人傾嘢。隻眼咧，淨係識透視人哋件衫嘅啫。 同女仔傾生意，永遠就係諗住哇點樣揸佢個波啊，佢會唔會受我溝啊？而家唔係，大家好針對件事嘅基本。 唔係，我三十歲已經係咁嘅。 啊，你進步過我啦，屌！ 即係我而家已經覺得上個禮拜有個女學生 係 上我屋企學嘢。 哇！你有冇溝嘅？ 都靚女嘅，都 靚。哇！大唔大波先？ 但係咧，成件事，我都覺得以前咧，我要好多嘢要克服嘅。 係。 第一咧就一男一女啦，喺間房度啦。咁佢係靚女啦，咁啊身材都捐好，樣貌都捐好。 佢冇噴香水咧？ 佢又冇噴香水。 這個女仔識做嘅。 咁然後咧，但係佢仲係個有錢人。 唔係你應該嗰日點咧？筍哥，你穿條孜然啊，牛仔靴啊，唔穿衫啊，皮褲嗰啲，屌你老味！ 個過程裏面咧，我初頭都會覺得都有少少嚟克服，即係咁後來其實咧，成個過程同你一樣咧，好 factual 嘅，即係。要處理的問題就處理了佢啦，咁然後咧要教佢就盡心教啦，咁俾人哋俾錢你做嘢啦。 啱啊啱啊， 咁我都冇其他。 喂，但係你間房咁細間，你點擺兩張凳落去？ 得㗎得㗎， 冇逼咯。 唔係分兩間房，佢喺我間房度做嘢。 哦， 咁樣我 咁咧，你點教佢啊？ 唔係，咁首先喺我間房我講咗一次先，咁然後佢喺嗰邊實習咁樣。 哦， 咁我就會咁睇咯，就係呢個原來以前咧，好似前幾集都仲講緊性張力 啊！係啊，而家冇張力。 幾個禮拜之後冇緊張力啊！ 而家真係冇張力， 張都冇力啦，仲張咩？ 即係而家真係冇張力。 即係我想講咧，就係又唔會完全冇嘅。如果嗰條女可能著低胸上嚟咧， 冇啊！好屌你老！ 唔係咁，你可能著話二十二歲咁樣， 係 三十寸胸仲低胸噴香水咁樣 啊！ 有唔同啊， 咪唔係佢上嚟就唔係嬲，佢上嚟就唔係嬲，你教書上嚟就嬲你屌閪啦，屌你！ 一路練緊 boy follow me 嘅時候變咗 boy follow me 啦， 嗱一上嚟嬲屌啦，屌你佢做咁就 我仲想講咩咧？就係即係咧，當我機能配套咗之後咧， 係 你其實咧嗰種 心態都會改變嘅， 心態改變，你同埋咧待人處事咧唔可以話進步咗，平實咗。 嗱，我想講一樣嘢，順哥。以前我機能即係我以前身手好啲嘅時候咧，我讓任何問題，等於我嗰陣時喺澳門做嘢，嗱我身手唔係最 fit， 但係起碼嗰陣時當宅，我解決任何問題，第一係諗咩咧？暴力直接啊嘛，嗱人係點解用暴力呢？暴力係一個最直接嘅手段，亦都係令你產生最大嘅即係 麻煩， 唔係令到人啊對方啊產生最大嘅即係心理印象、肉體印象嘅方法。我打你一锤，知道嗰样嘢你唔做得啦嘛，系咪啊？咁我最直接嘅呢个方法，咁咧我嗰阵时谂乜都用呢个方法，最直接谂咩打佢先，谂都唔好谂，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咁，我唔会用软手段嘅。但系而家唔系啦，机能衰退嘅时候会谂下用咩软手段去到完成呢件事，大家嘅损失系最低嘅。 又或者调翻转咁讲，就系、是去到一个年纪咧，你个价值越嚟越低嘅时候咧，你根本谂手段嘅必要都冇埋。你想想你以前昔日的戰場已經不見了，那 是 就是呢，好像說你其實簡單一點說，如果你一隻你可以雙手掟十二支飛鏢的，但是你的身邊都沒有標靶， 屌你掟你把撚， 所以你其實呢你有戰鬥力都要配合你，你有戰鬥力的時候同時有戰意同時有戰場， 對 三樣東西在一起呢你才會產生作用的，對好像我有時都挺有趣的，就是年輕的時候我的攝影的能力是最高的，影相的意志是最強的，影相的欲望也是最高的， 是 但是呢影相的生意是最小的， 啊，那是 是不是有趣， 是 到我现在影相的欲望不高，影相的戰意不高，影相的能力高壮，但是呢影相的生意都有多壮的，但是呢我的欲望已经不在了，是即是呢就是如果呢其实真的什么是命运呢，就是 不等于我们现在年纪咋，你通常抠到的靓妹都是老坑抠到的， 是 即是有钱老坑抠到，但有钱老坑不会屌到很多 Q 的，你后生十零廿岁哇屌你一切要十 Q 了， 真的有时都很后悔的，你想想如果十二三岁或者十三四岁，喂那时候呢真的你话扯就扯， 系啊，屌，哇，屌你一日屌十零 Q 啊，你打飞机都打六七次啦，屌， 喂，即系呢个经验真系好多人都 share 到啊，即系咧，可以打六七次飞机， 系啊，真系打六七次飞机， 哇，可以打六七次飞机，哇，而家梗系唔得啦， 即系一年就打，一年打六七次， 够 唔得啊？你听我讲一句说话，嗰阵时咧，我买手表呢句说话，钟永麟讲嘅，咁咧我好后生要买万年历手表，因为我睇咗呢句说话吓，咁咧佢就话。 當你有能力去買手錶的時候，通常就沒有眼力去看這些手錶。那我不信的，屌你老闆，到近期驗眼我信，因為我有老化。那呢，我話說呢，我有一天去驗眼，因為我看東西突然間看不到，我以為視網膜脫落。那呢，我就去找一個那些視光師驗，那個視光師是即是那些眼科博士。咁我同佢講，我好老實，我話我散光好深，唔知係咪視網膜脫落。佢講完驗完眼之後，佢講咗一句説話，我即刻想屌佢老母。喂，九護士，你老化？我唔係啊，我屌你老母啊！我真係想咁講，但我梗係唔敢講出口啦。我話唔係話我老花，你咪玩嘢啊！屌，即係真係好撚慘啊！都我咁嘅年紀老花喎、啊，大佬。 真冇計。 但唔係我一個係咁，我啲同事都係咁。點解咧？嗱，話説有一日，我哋而家咧。入院咧要登記手提電話後面嗰個 IMEI number 啊，因為驚個電話俾人換咗嘛，咁我哋做得好足噶呢啲嘢。咁咧你哋如果想測自己有冇老花，你就拆嚿電出嚟，你就對下你手提電話嗰個 IMEI number。我話俾你聽，到我哋咁嘅年紀真係睇唔撚到，我唔知道你睇唔睇到，我真係睇唔到。 放大鏡啦、 啊，咪係咯，屌你冇理由帶咗放大鏡翻工㗎嘛？ 冇錯，即係咧，所以咧，其實唔好講呢啲啊，即係個慾望降低咗之後咧，其實咧內心都有一種。其實點講都有少少恐懼嘅，嗰種恐懼咧就係、是你知道咧老咧，其實一件唔好嘅事。 啱， 係啊，即係你係個機能衰退咗啦，你嘅能力降低咗，你慢慢咧你就會覺得走上一啲你以前 唔係你吸收社會嘅資源少咗，你能夠消耗社會嘅資源少咗。 係啊，你就會覺得 嗰下嘢先恐怖啊！ 其實個即係如果你以呢個慾望為一個。享受的話其實你的食又食不到乜嘢、 所以而家咪有一樣嘢得意咯。你發唔發覺你同我都好似啊？去做一啲嘢嗱，譬如你想食，你寧願食少啲，都食一啲好啲嘅嘢。你寧願做少啲，都做一啲好啲嘅嘢。 好 你寧願買少啲，都買一啲好啲嘅嘢。 我嗰時候記得有一次喺大學做嘢嗰陣，跟住有個阿叔話：，買啲糖先咁樣。買咩糖啊？然後他講緊佢走佬嘅時候叫雞嘅咁樣，佢話買啲糖先咁樣，買咩糖咯咁樣，即係威爾鋼啊咁樣。跟然後我就覺得奇怪，屌你既然要食威爾鋼，你何必要叫雞？ 唔係咁啊，唔係嘅，享受嗰個過程長啲咯， 係嘛？ 係啊。即係點解而家有啲男人即係要食威爾鋼都要去做即係做愛咧？點解？就係因為我想享受一次比較係有質素嘅性愛。我就不是要去很多次，嗱，後生去很多次就是因為我要解決性慾，到而家年紀大了就是希望去享受一次很長久的性慾，所以食威爾鋼，很有質素的性慾咯。屌你冇理由屌到阿遠嘅大佬，而家我係啊，屌你老味，好耐未嫖過妓，真係唔係講笑。第一唔想，第二已經出醜，即係你哇屌，哇唔係話哥仔， 真係會出醜喎、啊，我記得。 吹都唔夠嗰個嘢死喎、啊。 有個 friend 佢講起佢話有一次呢、這個。初初去做，唔係去玩嘅時候，突然間玩玩下，佢咩滑精啊？唔係嗱，我本來都笑佢嘅，但係我後來諗下， 自己都係咁啊，驚 都唔好笑，因為除咗你終會有一日要面對呢啲問題嘅， 係咪？ 即係呢啲善惡到頭，終有跟住佢話 喂大佬，滑精呢嘢唔好做得衰嘢會滑精，唔關我做唔做衰嘢嘅事啊，大佬。 跟住然後咧，佢嗰時候話條女仲話：哎呀，點解咁快射嘅？跟住然後個 friend 話： 控制唔到 啦。唔係，跟住然後咧個 friend 咧突然間唔出聲，跟住話：哎呀，你梗係今日太攰啦咁樣。由個 friend 咧已經係。然後個 friend 然後覺得嗰條女簡直係唔可以原諒，即係你即刻遷怒於佢 哇唔係喎，條女幫你打完場，你想點啊？屌你唔笑柒你！我話俾你聽啊，阿牛醫生咧就同我細佬好熟嘅，咁咧你知啦，你知牛醫生而家同我細佬咩關係啊？咁有一次咧，佢就話咧，我細佬咧就去即係大陸去叫雞，佢叫雙飛，咁咧嗰條女又同佢講，因為佢叫雙飛，你知好辛苦噶啦，咁咧。屌完一 Q 之後咧，佢又想屌大條女，梗係唔硬。嗰條女就同嗰條女講，兩條女講：屌睇佢唔撚得㗎啦！屌你嗱，唔信我幫佢吹下唔硬嘅，你睇咁樣講吹下兩嘢，咁啊真係唔硬喎。咁我細佬屌柒佢，屌你老母咧，吹兩嘢算數㗎，唔撚硬啦。咁咧第二條女話：咁又幫佢打下飛機啦，係咪？打都唔硬。咁咧 跟住就喂，我唔理你咁多啊，又吹过又打过，你俾钱我哋啊？唔系啊，唔记得你唔俾钱我，话报官拉你啊！咁咧，我细佬就喂唔系啊，喂不如咁啦，俾个波嚟磨下，试下屌波啦，系嘛？跟住女就话，另外条女就你搞咁多都唔系，你唔得噶啦，你快俾钱！ 话呢啲人咧，呢啲简直系成乞儿啊！简直 咁唔系嘅，你系唔硬唔硬噶，大佬？ 哇，真系惨紧个乞儿，即系咧，即係你個細佬呢件事咧，我諗咧好。 唔係我細佬細佬一年啫嘛，屌你諗下都四兜幾啊，屌！ 我可能諗咧，其實好多人都要轉，即係都要走過呢個階段，即係咧 唔係好心理啊！我想講一樣嘢，你四兜幾唔好叫雙飛，你叫單飛自己唔掂咧，仲叫 雙。即係男人要面對咧，就係你個性能力會衰退。 會。 你個 唔係最慘嘅一樣嘢咩？男人嘅性能力衰退，令到你自尊心都衰退。 係啊，即係但係你喺嗰啲環境，你咁樣叫雞法，你簡直係想，即係你簡直係拎自己自尊心教飛 啊！啱啊，你咁你又可以叫雙飛啊？呢啲環境，屌你嘥撚氣啦！ 嘥撚氣。 即係而家我廿歲都唔敢叫雙飛啊！ 哇，唔係嗱，講真，如果係有錢嘅話咧，咁十六七歲叫雙飛咧， 咁啊得！ 哇， 唔係十六七歲你邊有錢叫雙飛啫、 就是？ 打雙飛啊！你反屌你老母叫雙飛你都戇鳩！你諗下十六七歲邊會有錢啊，大佬？ 即係我識，之後咧， 你通常到你五十六七歲你先有錢噶嘛？ 所以就係、是、個世界就係咁啊！即係咧，我哋記得好耐之前有一集咧，即係點解要使錢噶嘛？ 係。 之後咧，到你有錢嘅時候咧，你啊， 唔係通常咧就係你有錢嗰陣時候你唔使。你咧啲享受咧就唔能夠到你嗱，你冇錢嘅時候你想享受，但到你有錢嘅時候，你又真係有錢未必享受得到嗰啲。 或者使唔到咯。 係啊， 屌你！即係講緊腰鏈拆縮啦，著衫又唔有型。 啱啊，啱啊，你不如後生著撚咗佢好撚過。 而家唔得噶啦，即係咁我都好彩，我都係叫做開始感覺到有呢個衰退嘅時候咧。 係。 我就開始 食。不過有一樣嘢好欣賞而家啲後生一輩，尤其是細路女。我好欣賞以前啲小朋友冇咁夠膽啊！我哋嗰個年代，我好欣賞而家十零歲靚妹著一樣嘢，我真係好欣賞熱褲，即係嗰啲超短褲背心，著對拖鞋。嗱，我喺中環見好多噶，尤其而家夏天，將自己天生十零歲嘅本錢全部鬆曬出嚟。你唔好話你四十歲夠膽咁著啊！除非你真係好撚正啊！屌你諗咩？你出街真係俾人打 撚到。我都欣賞而家小朋友嘅、 啊。唔係我哋十幾歲，我十幾歲嗰輩我未見過啊。 其實為咗呢個理想奮鬥啊，仲有援交咁樣。 啊！ 即係我覺得係其實都欣賞㗎。即係講真，你有啲嘢想買，自己賺翻翻嚟咯。 唔係援交，喂，有冇啲安全嘅援交？我好想援交下喎，大佬。 唔係，仲有就係兩條分之後賣係咪？ 屌你老食十粒啊！而家咁啊，屌你！冇服務啊，援交。 唔需要服務啊。 唔係啊嘛，瞓喺個死魚咁點玩啊？ 即係。 唔係而家真係喎，而家去即係享受嗰個性愛係一個高質素嘅性愛喎，大佬唔係死魚式性愛喎。 我諗而家都冇乜享受啦，算啦，即係我哋接受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嘅，因為其實都好嘅，其實你個腦係越嚟越清醒嘅。 啊，係呢個係真嘅。以前唔係噶，個腦好似俾嘢罩撚住咁噶。 迷障啊！ 唔係迷障啊！我舉一個例子，你大家食過牛油啦，牛油碟上邊有一個嘅吸。是即係而家家私買嘅咪好厚嘅塑膠或者好厚嘅玻璃嚟嘅，以前個腦就好似俾嗰個嘢吸住咁，真係諗唔到嘢。 同埋咧以前我記得好細個咧講嗰個説話嘅，即係咧如果我唔識諗女人嘅話咧，我應該講諾貝爾獎。即係咧細個咧，其實咧咁係用咗好多時間咧。 啊，花喺呢個性器官方面。 係啦，或者又唔係咧，有時即係。或者是獲得性器官呢個旅程裏邊啊，即係你有時都會諗下啊，我點樣氹下佢咧，或者買啲咩俾佢咧，或者令到令佢高興咧嚇。咁當然背後都有一定嘅目的啦。 啱。 咁但係總之都要時間噶嘛。 啱。 係咪？ 嗱，但係講到呢度嚇，大家唔好覺得我哋鹹濕。我話俾你聽，近排咧我就翻睇幾本書。 嗱，係咪克拉夫斯特艾賓 咧？唔係，近排我翻睇啲文學作品，第一個是这个川端康成的雪国。这本书拿诺贝尔文学奖，一开头就抄嘢，抄到书尾。他一开头就抄了，他老母是。一开头就抄到书尾。这本真的是一本咸书。第二个 米蘭昆德拉相遇新書啦，撲街開頭就係想強姦人。第三本就係呢、這個啊嗰、那個叫做啊村上春樹，村上春樹我買咗佢一系列，即係買曬佢未睇嘅書翻嚟睇，唔係打車輪就係抄嘅，唔係抄嘅。 不過我覺得 冇 用啦，即係咧呢啲嘢咧，其實仲係呃到我哋上一代。 係。 佢同我呢代冇太感覺。 是 即是讲紧话咩食屎啊，咩强奸阿妈啊，呢、這个同阿咩我老婆系大嫂啊， 是 真系冇感觉。 冇啦，因为我哋而家嗰个 我觉得唔刺激， 唔刺激啦，因为我哋而家嗰个资讯太多啦。 唔系，同埋咧，我唔觉得呢啲系禁忌。 系， 即系你 even 你话一般你平时翻工梗系唔会讲啦。 屌你实唔系你除非做咸蛋公司咪咁讲，你唔真系同你老细咁讲，喂老婆我冇仔俾一齐玩啊。 現實的生活咧，仲刺激呢、這個。近排先聽到個 friend 講話，佢老母偷咗老闆專櫃桶，穿咗10,000,000。 哇，唔係啊！ 跟住然後後來俾佢個櫃桶裏邊湊咗張相，佢老母喺黃金區岸攬住條馬路。 唔係，我想再翻個故仔先。你朋友個媽咪穿佢老細櫃桶10,000,000。 係啊，跟住俾人打人啊，坐緊監啦。 啊！ 跟住然後到坐監嘅時候咧，跟住後來俾佢老豆啊。喺櫃桶度抄到佢老母張相， 係 即係攬住條仔張相。 啊，唔係條仔係後生老坑嘅， 後生仔嚟嘅。 係，唔係我想問下佢老母穿咗人哋10,000,000，做乜唔走佬啊？ 我係貼仔，就係貼嗰條仔。 咁啦， 跟住然後，即係裏邊，不過算啦，因為咧我擔心有人聽得明，知道呢個故仔，所以我唔再講啦。 明白。 即係咧，現實嘅世界咧，其實比起嗰啲所謂故仔， 仲刺激。 系咯，即系嗰啲咩午夜之夜行，听到阿妈同个大水手吊閪啊！ 系啊系啊，已经系唔刺激啦。 已经 系。哇！你有睇午夜之夜行？ 有，我偷你本书。 系哇！你本书咪攞翻嚟啊！屌你妈！ 因为我觉得冇乜特别，因为 唔系以前睇午夜之夜行，哇！真系劲到呕噶大佬。 即系你譬如话以前譬如话 我想讲下三岛由纪夫嗰本书。 以前咧打过一次飞嘅咩咧，就系阿。睇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都睇讀頂住睇到打飛機，我咧你又講先，有一段係講咧嗰個咩永寧公主， 係 咁樣咧就係阿康熙個妹嚟， 係 就原來佢中意玩 SM 嘅， 係 咁咧就當阿韋小寶打佢嘅時候，佢突然間叫好， 係 哇！你想起嗰個意象嘅時候咧，突然間覺得好扯，其實打緊次飛機。之後咧，你連嗰啲咁，即係以前連嗰啲橋段咧，你睇到你都覺得哇幾特別喎、 啊！係啊，你睇而家電腦屌你有更特別嘅都睇到啦。 即係而家咧，我諗係雖然你話慾望，即係咧去渲染慾望嘅嘢好多啊。 係。 但係咧，真正對我哋內心有一種刺激，令到我哋頓起波瀾嘅。 係。 真係一啲都冇。 冇。 係啦，我唔會覺得而家嗰啲喂啲橋段咧好悶啊，好新啲啊。 冇得塞個手榴彈，我個閪個忍爆啦！ 有啲咧就太核突嘅，唔敢睇。之後咧，譬如話有一條係講咩一路搏嘢，搏下又一路個仔咁樣捐出嚟嗰啲啦。 係咩？ 係啊，唔敢睇。 咁堅啊，攞嚟真係好啊，細佬屌！ 太堅啊！ 哇！呢咁堅啊，真係想睇下喎，大佬。 之後咧，我覺得冇，即係而家反而咧就叫做咩反璞歸真，中意睇靚女。 唔係話我中意睇豬跑啊！而家屌，唔係即係我哋喺呢個社會上邊，而家真係少咗一個嘅即係。即係呢啲咁嘅禁忌，好似你話齋，同埋互聯網爆發咗之後咧，有一樣嘢就係資訊太多嘅時候。嗱，以前我哋吸收資訊就係、是、嗱書本有啲資訊已經係 snap 過俾我哋，我哋係吸收啲資訊，去到將呢啲資訊排列過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而家我哋係揀喺 internet 裏邊揀選一啲我哋應該吸收嘅資訊啊嘛，因為啲資訊太過荒謬好咯，好多。 咁噶嘛，即係以前就話而家呢個世界咩道德淪亡，而家心諗係。你連道德淪亡的感覺都冇咗，所以其實就算呢個世界更道德淪亡都好啊，你然後你就覺得我 唔係我講一樣嘢啊，阿筍哥 亦作如是觀啊， 道德淪亡根本冇噶啦，屌你睇下，屌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你講道，你同我講道德淪亡都唔使講， 同埋即係真正咧啊，我知道有一點啊，真正嘅道德淪亡咧，要嗰個道德真係影響到你自己嘅，即 係 話真人權咁樣，佢加電費， 係， 只要你送電啱打冇問題。我知道你有推送啦，但係你中意之後你唔加，你唔加電費啫。 啱啊！你加電費先 我就覺得你真係道德淪亡啊！ 啱啊！屌你， 係即係咧，呢個世界好多嘢都道德淪亡。 係， 但係咧，嗰啲道德淪亡其實影響唔到我。 啱， 因為 咁就唔係叫道德淪亡啦，影響唔到我就。 嗰啲嘢，第一我知道係好多係假嘅。 係。 第二咧就係，即係我有能力判斷到佢真假。第二就係，我亦都覺得， 其實很低手的。 不是，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你話道德倫我覺得兩睇嘅，等於當年呢個埃及啫嘛，埃及嘅皇室阿哥同個妹結婚一樣啫。即係你話你而家睇道德倫亡嚟㗎， 唔係佢哋有原因嘅，即係佢哋文化裏邊有古仔嘅，嗰啲我唔講啦。 啊， 不如扮嘢成日扮嘢唔 好。係啊係啊，即係但係你喺第二個角度睇，佢係遺傳咗最好嘅 DNA 嘅。 所以我覺得好，即係咧喺呢種這個機能衰退裏邊咧，我諗咧其實咧原來我哋咧去明白人哋嘅時候咧，我哋係需要好多背景嘅。 係。 佢話以前咧我唔係，即係我以前有老闆。唔係，我以前好憎老闆，我覺得老闆咧有時佢攞大份，我攞細份。 係。 後來我而家先明白做老闆嘅風險有幾咁大。係。 嚇！ 咁然後人哋咧拎條命出嚟搏嘅時候，日日都睇漁民生意，腳都震埋，即係打開盤冇幾千蚊，完全明白佢啲嘢喎。 啱。 我仔諗緊點樣蛇王偷懶啊咁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 咁我而家大啲，我又明白。 啱啊！ 咁咧以前咧，我就會覺得咧，老師咧一定係我學生嘅。 係。 即係咧會覺得啊，佢哋係為咗計好偉大咁樣。我而家大個咗之後， 喂，份工嚟嘅啫。 我真係明白。即係自己咧，如果企嗰個位置都唔會咁做。 啱。 係啊，即係好多時候真係要交氣咯。啱。呢個我亦都明白咧，即係呢個世界咧本身其實好多嘢你係需要一個好，即係譬如好似我而家機能衰退咁樣。我明白啊，點解有時你見到啲人係總係冇你咁鹹濕嘅咧？即係以前細個覺得自己好變態 啊嘛。啱啊啱啊啱啊！ 就係佢冇鹹濕，係佢曾經都鹹濕過噶。 係， 不過今日已經唔可以再鹹濕。 啊！等佢我一樣。 咁我就開始慢慢明白啦。即係然後你慢慢咧就會越大，咁你會失去更多嘅嘢。 係， 你嘅朋友啊，身邊嘅人唔見咗啊。咁有時你就見到又出席一個朋友嘅喪禮啦。 不過係啊，屌真係呢個。 跟然後你 即係年紀大咗，有幾樣嘢會做啊。中年嘅時候，你會成日參加呢個婚禮。到你年紀大咗，成日參加葬禮。 跟然後咧，你就可能咧，我未必夠膽講話，我好多嘢都睇得開。 係。 但係慢慢咧，即係呢啲嘢咧，係會令到你對呢個世界執著咧， 淡化咗， 少咗。你唔再執著，因為你覺得人哋都會冇啦，你唔會可能有啦。 啱啊啱啊！ 即係有冇乜嘢你係可以成日都有嘅。啱。所以都係佛家講得啱啊，即係珍惜而家現在。 同埋一樣嘢發覺咧，我哋機能衰退咗，但係我哋嘅腦裏邊嗰個即係活動範圍，即係嗰個活躍性高咗，同埋我哋睇嘅嘢係透咗，透徹咗。雖然我哋機能衰退咗，但我哋嘅智慧多咗。 係啊， 呢個係真。 即係同埋而家， 同埋我哋運用軟手段會多咗。 同埋品味亦都唔同咗啦。 係係係，當年 以前可能係中意啲複雜啲嘅嘢。 係，而家中意啲好簡單嘅嘢。 中意簡單嘢，即係可能係有啲食物咧，以前都唔係咁死啱手。我近排好咗嘛，即係咧，我以前唔中意飲紅酒，完全唔中意，我好撚男人對，好似杯屎水咁樣。 啊！ 而家慢慢飲咧，有個朋友同我講： 你咪飲啲貴嘢啊！屌而家， 公司大抽獎啊！抽 屌你！你飲啲平嘅，梗係飲屎水咁啦！ 你聽我講先啦，佢好笑啊！佢話呢個 你頭先講個名 字，瀨嘢添。 我幫你剪啦，佢嗰個字。 佢話飲紅酒咧，就要靠想像嘅。 係。 跟然後咧，哇！屌你吹水啊！我覺得。 啊。 跟然後咧就我後來咧就翻去咧抽到支紅酒咁啊，開咗嚟飲啦咁樣，一路我 friend 飲，咁啊喺度攤個落，開頭飲係好酸嘅， 係 擺耐咗之後，佢嘅酸味冇咗啦。 唔係要 beef 嘅靚嘅紅酒。 咁啊，個幾鐘， 係 酸味已經唔見咗啦。 係。 剩翻落嚟咧就係 咩名啊？啤酒。 佢又唔係提子味。 唔係咩名啊？啤酒。 我唔知啊。 啊。 下 次影個酒簽嚟睇下。 跟住然後咧，這個慢慢咧就覺得，我唔覺得係提子味， 係， 其實係有陣醋味， 係， 其實係醋味， 係， 因為發酵咗， 係， 我只飲到醋味，我飲一口，然後咧你就喺個腦裏邊咧就喺度去想像呢個係一個提子酒，咁你想像下，你唔係想像嗰啲，你諗緊第二啲嘢， 係， 咁其實個過程裏邊咧就係、你個腦諗緊第二啲嘢， 係， 然後咧你跟住覺得好輕鬆咁樣。 啊、 其實就支酒一啲都 唔靚嘅，唔係靚嘅葡萄酒係咁嘅。如果再靚啲葡萄酒，嗱你嗰支係啲中價葡萄酒啊，再平啲嗰啲真係屎水咁味啊！ 四百零蚊到 啊，貴嘅葡萄酒又點咧 ？Beef 咗之後咧，就有啲靚嘅葡萄酒會有一啲嘅朱古力味啦，有啲再靚啲嘅葡萄酒水果味啦，煤炭屎味啦，另外我飲過就有一啲嘅雲呢那味都有。即係佢可以啊，好 complicated 嘅， 好複雜嘅。 啊，但係就一定要係啲好貴葡萄酒咯。即係點解你當年唔中意飲葡萄酒？因為你飲啲平嘅咯。 係 係。即係等於有啲人之後買西裝，佢話哇，我唔中意著西裝。西裝都嗱，我識有一個朋友嚇， 啱啱先結婚冇耐啊，即係我又冇去佢婚禮嗰個咧，點？佢話我唔中意著西裝，著西裝唔舒服嘅，梗係啦，你買啲平西裝梗係著唔舒服啦。你試下買啲貴嘅西裝。嗱，有一個牌子我好推介大家，如果真係好想買一件西裝著成世嘅，你真係要買呢個川寶九零 ，Tom Dickerson。Tom Dickerson 嘅西裝，Easy Miyake 啊，唔係 ，sorry，Easy Miyake。川寶九零係 Tom Dickerson 定 Easy Miyake？ 好似 Easy Miyake。好似伊斯米亞嘅，唔記得堪迪格桑，好似堪迪格桑係咪？伊斯米亞嘅，川寶九零我知。伊斯米亞嘅，你買伊斯米亞嘅西裝，我話俾你聽，真係著成曬，同埋好舒服噶。佢嘅 cutting 亦都好平實噶，即係唔會話哇古靈精怪呢度突隻袖咯，冇噶。 建議大家 係 想揀件 儲 樣嘅西裝，著起嚟增加自信心嘅 H&M 啦。嚇，佢啲西裝做得好好嘅。 唔係貴， 唔係貴啊！ 2000蚊有， 係啊，有得交易啊！ 即係有時覺得冇嘅，到即係有時買件衫靚啲，著上身精神啲咁樣， 係 又係有啲人會讚美下你嘅， 係係，同埋好舒服㗎！你見有啲衫係著得你好舒服，但係個 cutting 亦都好靚㗎，啊，同埋 H&M 啲西裝係 OK 嘅，著得。 所以多啲去 H&M， 我諗住都係買多幾件恤衫，我覺得買一兩件都幾舒服。 係啊，去多啲買，同埋。劝大家啦，到你机能衰退嘅时候，就尽量睇呢个世界就开阔啲啦。 都唔系嘅，因为逼住你开阔，因为你冇乜想要。 啱。 唔系，或者系你再到你你会带住一啲后悔，因为你觉得原来时间系会过咗去。 系，同埋一样嘢啊，我哋嗱，你系唔要细路噶。你已經 planning 要細路噶啦，咁我亦都係唔要細路。你發覺一樣嘢好得意，你嘅資源唔會淨俾下一代噶嘛，即係你嘅資源會喺呢個時候使曬。你就會諗下，想得到嘅嘢喺呢個年紀，你四十幾歲，你再要攞多啲，你冇能力。即係你同我講話，阿九護士可唔可以住山頂？諗都唔使諗啊，唔得啦！而家即係除非你中咗落彩，中咗落彩唔得啦，啱唔啱先？幾千萬住唔到啦，係唔得啦，諗都唔使諗。咁就有啲嘢你想得到嘅時候，喺呢個年紀你已經得到咗，咁係。令到你有啲咩更加可以富裕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心靈上面嘅即係富庶，即係呢個係我喺呢個年紀機能退化同大家講。 好，講完啦。 OK， 拜拜。 拜拜。